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107集。搭副本拉一堆小怪往往容易团灭，可这个本却是强制性的，一引就是十指。虽说经过上次的交锋，这些小怪的攻击没有其他副本的强，但一次性打十指还是有些费劲儿。正常看，这关就是拉十只怪，集火打完，成功通过第一组花池，抵达间隔2米的空地上，找出第二组花池里攻击属性的区域，继续拉怪，继续集火，打完全部的五组，这一关卡就算是过了。期间如果打得太专注，不小心踩到抓人花池的感应区域，往往就是个死。打起来困难且有危机，确实符合隐藏副本的难度，但实在是太麻烦，太浪费时间了。江晨和方景行的目光不由得投向左边的花池，思考一下，几乎同时看向如初。如初言简意赅 说， 招个傀儡出来。如初便随便弄了个单体攻击的傀儡给他们。方景行和江晨试着抬了一下，没能抬动，估计这设定和 NPC 差不多，都是不能通过外力移动的，想让他动只能主人操控或者用技能抓取击飞等等。 你能让他趴下吗？ 不能。干什么用啊？ 想试试左边的花池，看能不能贴着边爬过去。他说着让如初操控傀儡和左边间隔一个人的距离站好，尽量能在数值方向上和栏杆紧贴。如初便一点点调整，最后停在满意的地方。方景行见状转向王飞鸟，开仇杀把他抡地上。王飞鸟点头，手里的枪一横，猛地攻向傀儡。只见傀儡笔直地倒下去，往地上一躺，头皮恰好进入左侧的感应范围，且紧紧贴着栅栏。下一刻，栅栏后冒出一个人，抓住傀儡的头发拖进了花池里。看来溜边爬这个办法不管用。江晨想了下， 他们什么都抓？ 不知道。方景行说着挑了件没用的装备扔到左边花池前，见花池安静如鸡，一朵花都没冒头。狗剩猜测， 可能只抓玩家或者是只抓活物。傀儡虽然是死物，但是属于如初的，被他们当成了玩家的一部分。 方景行也是这么想的，打开商城买了包萤火虫，走过去对着左边放了。萤火虫是系统盖章的活物，左边的花池立刻被惊动，几朵花嗖嗖嗖站起来抓虫。 我去，还能这么试的？ 原来能抓活物啊。他又连续放了两包，观望片刻，发现花池并不是无限往上冒人，而是有一定的总量，并且他们抓人有个规律，就是每次只能抓一个，先抓离自己近的，抓完再抓远处的，这就好办了。一行人迅速排队站好，每人手里两包萤火虫。方景行站在最前面，一边走一边放虫，趁着几朵花忙活的功夫快步往前走。后面的人有样学样，只要萤火虫减少就及时添一包，总之不让他们闲着。看着他们抓得不亦乐乎，他们渐渐体会到了逗猫的乐趣。 不过这萤火虫的设定是乱飞的，其中一个比较惨，好死不死，那个空档和花池对应的线上恰好没有虫子，顿时被拉了下去。情深长寿被踢出副本，在频道里悠悠叹气。 我怀疑是因为我长得太帅，他们想和我玩点儿多人游戏。 哼，想多了，是看你太渣，想让你当花肥。 我只是多情而已，再说我能有炸子渣吗？ 渣也是分技术的好吗？我技术比你高。 恭喜啊，你们两个到底谁最渣，今天终于有了结果。 两分钟后，说完恭喜的老梧桐发芽，步了情深长寿的后尘，和他在门口喜相逢了。 哎呀，看不出来啊，你比渣渣还渣。 滚蛋，我这舍生取义，为了救队友才牺牲的。 他是站在十方巨面身后的，刚刚他们路过第二组花池，他眼看着有朵花要对大佬伸手，想想大佬一贯的运气，估摸大佬那条线上也恰好没有萤火虫，就冲过去挡在了大佬的面前，这才被抓。 你死了值一挂鞭炮，而我值一块纪念碑。 他对着频道问， 你们说是不是啊？ 江晨沉默一下没有开口，他走到一半，突然见队友扑过来赴死，一时也不知道能说什么，倒是后面的如初不咸不淡地给了一句， 他手边有一只萤火虫，你没看见？ 频道安静两秒钟，紧接着都笑抽了。本以为是为战友而死，谁知是救了一只萤火虫白死了。当事人默默蹲到一边想静静，情深长寿陪他过去蹲着。 要不我今晚牺牲一下，安慰安慰你。 闭嘴吧你。 副本门口都是人，有来下本的，也有过来等消息的。吉大帮会知道两位大佬正在下本，都派了人守着，此刻看到如意的人便及时把消息传了回去。几位帮主算了算时间，把打副本的时间刨除，如意的人应该是刚开始打囚鸟，刚打就死了两个，而且还是一个奶妈和一个战神，都属于队伍刚需，他们顿时有些放心。吃瓜群众也在第一时间发现了那两个人，他们并不是来下本的，想来凑个热闹，见状都激动了。 报，大佬的队伍死出来两个。 看着还挺郁闷的。 我算了一下时间啊，他们这才刚开始打吧。 哎呀，看来情况不乐观啊。 我昨晚凌晨盯了半天啊，那些进去打的基本上都很快就死出来了。 那个本还挺难的。 完了，我压大佬今晚能通关的。 大佬加油啊，一口气过呀。 我活。相信大佬，上次也是差不多都死完了，最后不是还是过了。 上次可能找了什么 bug， 这次不能那么幸运了吧。 其实这才是正常呢，开荒不死几轮哪过得去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